留声机。 陈红，感恩的心。 OK， 这一时间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哈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，来点一首您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27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4摄氏度，北风3级。早晚温差很大，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你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《笔记》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记录的语言，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，载着我的想念。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，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，在你 色。

爱这座城市的距离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距离

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，在心向前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浪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也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，我在你字里行间寻找一些生机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也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 来自马玉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，我是主持人彤彤。那么这时间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也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告诉我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了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卖的这些东西了。有一个是传承经典品味时尚的红码头专场，里面大概有20多种红酒左右吧，里面的每一款红酒都是正品，而且呢正品保障，假一赔十，而且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。如果喜欢喝红酒，或者说马上就要过节了，你正打算买红酒的朋友呢，可以来到疯狂特购里面来看一看，如果有你喜欢的请尽快下单哈。而且呢这里面还有阳澄湖的大闸蟹，以及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还有低卡，以及这个洗牙卡哈。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，可以自行来查看，自行来购买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周杰伦和温岚演唱的《屋顶》。 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能不能有你安慰？

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，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嫁一个好男孩，两小口永远在一块。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尺六寸的比赛，金不穿面容不改。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祝好彩。 刘德华的恭喜发财，有没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呀？来自听众北京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点的一首歌曲哈，祝愿红码头的生意兴隆。刚才也说到了，红码头呢也是入驻到了我们疯狂特购里面，如果有听众想买红酒或者对红酒比较感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查看到红码头的页面哈，里面大概有20多种红酒，保证每一款红酒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这个红酒哈。但是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，而且红码头为了针对九九的听众呢，也是做到了很大的这些让利哈，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许飞的《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》，来自这一位听众，我一直管你的感叹号，你到底叫什么呢？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许飞的《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》。 开始放肆，温柔不止，无数眼光总被回忆弄湿，伤口来回。城市一直写断层的文字，在寂寞的夜里，我们终究会牵手。 牵手旅行，来自听众感叹号的点歌哈。那么这期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刚才这一位听众叫做唯一，说点一首金志文的《远走高飞》。好，来把这一首金志文演唱的《远走高飞》来送给你听哈。那么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这个购物的渠道了，如果有喜欢的听众呢，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，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哈，里面有红酒，有冰酒，还有螃蟹等等等等的哈。那么欢迎所有听众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。关掉了手机，管他谁是谁，不要去理是是与非非，天亮走到天黑，黄昏中的堡垒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行为。如果还有梦 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走一回。